又节约还隆重。 哦，人家给子女办喜事儿， 节约办喜事 啊、哦， 买点糖， 嘿， 抽点香烟，喝点香茶， 嗯， 大家哈哈一笑， 你看这够多好， 全家欢乐。 嗯， 我们楼下就不行了， 怎么样？ 八个醉鬼碰一块了， 嚯！大闹喜棚了， 舞台百出啊， 达到什么程度你形容一下。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是是 叔叔啊， 嗯， 今儿个小刘结婚， 好嘛，说都懂， 人家准备的酒席 啊，是 做杯的饭 是、哎、您稳住了，坐着坐着， 你看这酒楼呢 啊，是 都圈了， 哎，酒是真不少， 里边有茅台 啊，贵州茅台， 还有杏花村， 嗯，山西杏花村， 还有大石鼓， 嗯， 好嘞， 咱给切开了说了啊， 还有长春道， 哎对， 哎 醉鬼您等会儿吧，哎，长春道这是有酒厂吗？ 我跟您说酒厂了、 啊、这有酿酒厂， 我跟您的提酒厂了， 那你提长春道， 长春道有没有故事店？ 有啊， 在长春道故事店买的二锅头，兄弟兄弟啊， 少喝点吧， 少喝点不够本 啊，您这还下本了？ 对，这个份子20块钱。 哎呦，就这一个人情就20块呀、啊！ 这一个月4回， 您是 80块。 哎，看起来这是害人害己呀、啊！ 这种放弃太不好了， 应当要改革了。咱们那不提凡事儿， 就是 端起桌来，哥俩喝喝吧。 不离了，离了，来那个，我来这大玻璃杯的。 我，您这一杯半斤多呀？ 你得放心， 是 每天都喝个10瓶8瓶的。 我您受得了、啊？ 我还纳闷没喝醉 酒，愣没醉过。 你说这身体素质够多好 啊！好，是是是， 没醉过，一回都是醉过。 哎，喝不醉那是太好了。 我没喝醉啊！ 好，好，好。 哎呦，我问您点事儿吧。 啊，有话您说。 我这嘴在哪儿了？ 啊？嘴都找不着了。 不是找不着，这院里人才多乱，不知掉哪儿了。 没听说过呀？像话吗？ 找了半天也找不着。 嘴不就在脑袋上吗？ 我嘴在脑袋上。 哈、啊、脑袋上啊。 对对了。 不客气。 啊。 好。满洲的这儿是了。 你是喝酒是你的。 哦，旁边那不乐意了。 不会喝别喝。 是啊。 你可不喝酒的人丢脸。 嗯，你看。 过来快过来。 干嘛？ 我给来南拳的措施。 什么办法？ 这有扎丸子。 嗯。 把嘴请张开。 啊、 嗯，到长脸儿别咽一下， 这叫什么？ 这叫盖盖儿， 盖盖儿，盖上盖儿啊！ 盖上这盖儿，保证你那个酒出不来。 哇，那位怎么了？ 啊，还挺根儿， 还真听话， 就上不来气儿。 受罪！ 你叫我家里点一盘就吞铁球， 多着呢。 我先不喝了。 哎，对，您千万别喝了。 我看看新娘子去。 啊？就这样还进人家喜房呢？ 进喜房外边有告示吗？ 嗯， 有通告吗？ 啊？ 喝酒不许看谁媳妇。 人家法律不管这。 哎，这个我们是街坊。 哎呀， 亲媳妇小妹就在那个。 哦，是是。 结婚的时候还告诉我了。 啊、哦，是。 叫我认识来。 哦，叫您干嘛来呢？ 当司仪。 哦。 结果来晚了。 您 司仪当不上了。 您就 当老舅夫了。 好嘛。这是谁 来？我让他要一盒郭林嘴的香烟抽、 哎，也可以。 你看这院子多好！ 哎，这院是真好。 你瞧瞧， 嗯， 小四合套。 是啊， 咱说良心话 啊， 老刘家在这住了4辈，没住那么好的房子， 真不假。 这说明了新社会的 嗯 有韧性。 哎，是房子是新翻盖的， 说说你了。 哎， 院子跟小花园一样， 真不假。 屋里都是新式的家具。 哎，是啊， 院里一看看着还高兴。 哎，是 没有新社会，没有共产党，也住那么好的房。 哎，这真不假。 特别人院这个地卖的特别这么干。 哦，这地是 弹簧的， 没听错。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要说话，孙子们一看秦香莲，变脸了，赶了出去，给赶出去了。连口水都没给喝的， 这像话吗？ 非你就赶出去，连口子，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假。 孙子，人秦香莲哪点对不起他？ 说的是， 给他生儿养女，多好的小媳妇儿， 哇， 过日子人呢。你说陈世美这小子懂吗？ 真是不懂门啊， 不懂人情。 哦， 别说连口子你了 啊！ 这不街坊邻居赶到我们家，起码我们就管顿饭吃。 哎，这是不假。 别说吃好的， 是啊， 咱们来顿嘎嘎汤呢， 没听说过。 他为嘛这样做？ 哦，原因是 这小子喜新厌旧。 哎，是啊， 实在对不起人。 哎，您 你都看见这心里多难过的了。 也用不着难过，出能光唱个一出啊。 说的对， 待会儿换了戏就好了。 有你一换戏，心情就舒畅了。 是啊， 换了。 哦，这出是 孟姜女。 好嘛，就是苦戏啊。 孟姜女哭到了万里长城啊。 哎， 小两口刚结婚三天就给抓走了， 这是民间的传说， 那叫度蜜月呀，没那个的了。你怎么多苦 啊？好赖这戏呀不长， 就是 盼着再换了戏不就行了吗？ 这不都唱上了吗？ 哦，这出是 白毛女。 这玩意就是苦戏， 这一看是更严心的。 心 里小故事多好啊！ 是啊， 农村的姑娘， 对， 朴实健康啊， 不假。 小地主给逼得往山里待着去了， 就是那种社会。 十九岁头都白了 啊， 那就未老先衰。说明那个旧社会，就人都变成了鬼了， 就那种封建制度。 尤其是喜儿的爸爸杨白劳， 是啊， 杨大爷， 杨大爷。打哪儿论的呀？ 别哪儿论，你到这门口一扫，都没人不认识杨大爷的。 那仿佛多熟悉。 最后老头喝那烟卤水，啪也死了。 真 看着多难受你了， 盼着再换个戏不就好了吗？ 这不换了你了， 这出是 乡邻嫂， 要命了！ 倒霉的事都叫乡邻嫂赶上了， 这不是新鲜？ 他出门的一天好日子没过呀， 净受了罪了。 见见那叫嘛名字，人叫 乡邻呐， 死了是吧？ 守了寡了。 又见那叫嘛 贺老六， 又死了， 守二回寡。 就扔小胖小五岁了，阿毛， 哎，多爱人啊！ 这狼给叼走了， 哦，这倒霉。 你说怎么是倒霉呢？我如缘无上这儿来了， 哎，是啊， 我们请戏来，我们是抱着吊孝来了， 哎，是。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作表演的《哭四出》。于宝林先生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逐步形成了戏致传神、声情并茂的艺术风格。他除了在对口相声中捧逗独具特色之外，还擅长单口相声，而且在学唱球派花脸方面功力颇深，浓重的脑后音，清晰有力的吐字，醇厚的韵味，可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球派。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于宝林模仿球派花脸的相声《铡美案》片段，为他捧哏的依然是冯宝华先生。 包括黑脸白月牙， 哎， 说法不同， 其说不一。 哎，有的按迷信来说 啊， 白顿阳，夜顿阴， 是啊， 实际是官清如水。 哎，不假。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哪16个字？ 刚毅正直， 嗯， 不为强暴， 对， 铁面无私， 是 不走后门。 没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不是， 不徇私情， 哎，不徇私情，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哎， 来呀！ 我再问问那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哎，这我可知道。 嗯， 生于公元999年。 对 啊， 这有史证可查。 是啊，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死在公元1062年。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63岁啊。 做了多少年官？ 做了35年的官，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对， 哎， 那是当县长。 家里35、63， 哎，不假。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他是安徽。 不对， 嗯， 不知道这点。 不对，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 天津人， 你别胡来了啊！ 胡来呢？ 人家是安徽合肥，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儿。 你合算他的，那哪点正？ 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啊。 天津包，天津包的。 啊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刚 去你查去， 好，对我就依着您， 包公不为强暴， 是啊， 他炸过判官， 对， 下阴曹， 不错， 炸过国舅， 是啊， 炸过驸马， 不错， 炸过赵王， 对， 炸过丸子， 哎，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炸过， 他炸过驸马 陈世美， 这出戏叫炸美啊，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那是人家拿手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是是， 尤其是包公， 嗯， 裘派这个艺术 啊， 炉火纯青， 哎， 都爱听。 哎，同志， 哎， 我有个耳闻， 是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不过是学一点。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嗯， 像不像裘盛戎？ 是是， 裘盛戎的特点， 嗯， 声情并茂， 对，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嗯， 脑音 是 鼻腔脑腔共鸣， 是， 使得大家都爱听。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通常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哦，导板， 哎， 行嘞，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嗯，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多少有这么一点，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开始了， 您就唱吧， 怎么样？说， 你唱了吧？ 啊、哦，还没唱，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包龙头， 嗯， 大作， 嗯， 在开封府啊。 行，有点意思。 尊一声驸马爷， 咚里个隆的咚， 细听端了的，曾记得端木瑞唱我虎听的字， 但里个隆，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 嗯， 是提了赵瑞时你的神色不定， 嗯， 我料你在原郡定有天了气， 这话都给说明了。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对呀、啊， 告诉陈世美 啊， 小陈啊， 啊， 你假流血、啊。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啊？陈世美啊。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俩人小玩笑。 好嘛，还开玩笑。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嗯， 包公说那不成。 嗯。 有人起诉了， 起诉， 起诉书拿出来了， 还有起诉书，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 嗯， 陈四美，喜新厌旧， 嗯， 杀妻灭子， 呀， 逼死部下韩妻， 嗯，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 欣赏完了于宝林、冯宝华二位表演的铡美案片段，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九代表制作引力，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送上一曲胡瓜演唱的包青天，愿开心快乐常伴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封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也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钻天术，神情如烟，彻底术，是条好汉。穿山术，铁臂神拳。翻江树，伸手不。 街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穿天鼠神情如烟，彻地鼠是条好汉，穿山鼠铁臂神拳，翻江鼠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武术一介金兰，七下和武艺流传在民间。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